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为了贯彻7000人大会的精神，有关部门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会前和会后，科技界和文艺界强烈地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一些科学家问主持全国科学工作会议的聂荣臻：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过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的反应，周恩来是早有耳闻的。听到这些反应后，他当即表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鉴于党的高级领导层中对这一问题还有不同看法，他们不便直接肯定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但是他断然否定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当务之急是先要摘掉帽子。戏剧创作座谈会的筹备者们也向周恩来提出了同样的问题。2月17日，为开好即将在广州举行的戏剧创作座谈会，贯彻双百方针，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周恩来召集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谈话。他知道文艺界心中有气，便在开场白中鼓励创作家们到创作座谈会上去，要先出出气，出了气就能通气了。周恩来在讲话中重提自己几年前的一次讲话，表露了自己的情绪和困难处境。1959年5月3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10个问题。今天讲话情况与那次有点变化了，那次我呀也是被戴了帽子的，有些党委就不准传达我的讲话。今天我看了上次讲话，内容基本是正确的。周恩来接着指出，1959年以来呀，文艺上的缺点错误表现在打破了旧的迷信，但又产生了新的迷信。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他鼓励艺术家们要破除新的迷信，再一次解放思想，要回到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来。要讲到党如何领导戏剧电影工作时，他说：党委应领导一切，统帅一切，但不要包办一切。什么是专家的事，什么是行政的事，要分清楚。党委不要包办，党委必须小心翼翼听取群众的意见，党委要与专家、内行、群众商量着办事儿，不懂就承认不懂， 向群众请教。对如何理解时代精神，他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所谓时代精神呢，不等于把党的决议搬到舞台上，不能把时代精神完全解释为党的政策、党的决议。时代精神，一个写时代，一个写历史，一个写理想。理想要有科学依据，不是乌托邦。对时代精神要做广义的了解。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在这次会上他没有直接讲。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时他正在主持起草二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报告，知识分子定性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准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去解决，尽管解决这一问题是有很大的阻力的。为了了解知识分子的真实思想和详细意见，解开他们心中的扣子，周恩来决定在百忙中南下广州一趟。2月2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次日将与陈毅飞往广州，谈军队转业10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听听他们的意见。抵达广州后，周恩来连续不断地约参加戏剧创作会议的戏剧家和参加科学工作会议的科学家们谈话。3月1日，他在约科学界、文艺界的党内负责人陶铸、聂荣臻、余光远、张晋夫、张默涵、范长江等等人的座谈时，首先明确地表了这样一个态：知识分子从总体上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二天，根据周恩来的意思，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召开了联席会议，由周恩来做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党组织要在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首先要解决信任他们的问题。他要求过去在斗争中画错、斗错、搞错了的应去掉帽子，各级领导干部要道歉。会上，周恩来主动代表中央说，利用这个机会啊，再做个总的道歉。同时，周恩来也提出知识分子必须加强自我改造，因为它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希望知识分子把由于党的工作没有做好而形成的扣子解开。3月3日上午，周恩来赶回北京，他将陈毅留在了广州，临走时他与陈毅商定，必须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冕。陈毅心里非常清楚，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一时间还不可能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冕，但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冕，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已经足以使知识分子的政治面貌改天换地。3月5日和6日，陈毅在广州分别来到两个会议的会场，代表周恩来为知识分子们脱帽加冕。陈毅以他特有的元帅气质毫不含糊地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陈毅当即脱帽，今天我向你们行脱帽礼。与陈毅的脱帽礼相呼应，周恩来返回北京后更加坚定了政府工作报告中为知识分子证明的信心。他巧妙地做了许多工作，征得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同意。1962年3月27日下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在人民大会堂开幕，由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告，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在每一位代表的脑海中。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听了这一报告，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兴奋不已。周苦成说过这样的话：得到一个光荣称号是劳动人民了，对于这一点特别高兴，我对这一点也很兴奋啊。我觉得只要有这种感觉，精神就活跃起来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活跃起来了，而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心情并不平静。在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周恩来在党中央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有人对周恩来的提法很不满意，争论时有发生。当年秋天，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再次引起了决策层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不应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有人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缺乏阶级观点，有人甚至认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一说也没有阶级性，矛头直指周恩来。这种争论由私下打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11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讨论对一个5年计划中教育工作的估计时，争论越来越激烈。有人直接批评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态度坚决地说：报告中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这符合阶级观点吗？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支持周恩来的观点，并代表中央书记处表态说：总的提法一切按照总理人大报告中所说的，为避免以讹传讹，节外生枝。邓小平果断地决定把那段话再印一下，统一言语，那是中央批准的。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祖国建设中来。在这种空前高涨的热情下，自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5年计划顺利完成，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显著的建设成就前，人们急于求成的心情也逐渐的膨胀。到1955年，人们在本来还健康的发展着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产生了对社会发展的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中共领导层。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7届六中全会，会根据毛泽东7月31日所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议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但它所折射出来的矛盾却不仅仅是农业的问题。这份决议的一些想法让人闻到了一点火药味。面对着农业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的和有计划的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事实已经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到极大的困难。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问题上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坚决收缩观点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在对待群众积极性方面的悲观主义。这种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的做法，无疑将助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对决议中提到的问题，周恩来在闭幕会上的发言中做了这样的回应。对资本主义，他的看法是，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在过渡时期被消灭。不过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有其他有利于国民生计的一些积极作用的一面。对于农业合作化，他提出在反右的同时必须防左。这次全会我们充分地批评了党内有些同志不敢去领导农村合作化的右倾向，但是当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在农业合作社有了更大的发展形势下，我们又必须预防那种盲目乐观的左情绪和那种可能发生的违反自愿互利政策的左倾错误。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同样反对两种倾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同样会发生或者右或者是左的两种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在周恩来眼中，反对两种倾向是无疑的，然而那种盲目乐观急躁冒进的倾向逐渐滋长，周恩来表示了更多的担忧。11月31日，周恩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就在这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毛泽东想通过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及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目的。他设想到1956年即可达到80%到90%的农户入社，农业合作化后又可以迅速地发展农业，在其初建设的1-2年内一般可以增产20%到30%，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户住组高，比小农户经济的增产率要高出很多，农业生产估计7-8年后可以增产一倍。从农业合作化入手，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是当时毛泽东搞建设的主要战略意图。在他的讲话中表露了对建设速度的一种急躁，他说，在我们党内特别是机关领导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制定全面的计划，接近人民群众，可以使我们打破这个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时，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想法。毛泽东认定，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泽东的这一急于求成的想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是与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展起来后取得的伟大成就相关联的，也就是与国际形势的发展相关联的。当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并不是他个人的，在一程度上也代表了党中央的共同认识。最初，周恩来也是同意这种认识的。1955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他还提出党的八大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毛泽东的提法，周恩来最初也没有不同意见。他表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七条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受到推动后变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门也开始改变远景设想中的一些指标，如钢铁由1800万吨修改到了2400万吨，我们原来设想在3个5年计划中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嘛。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确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人们是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进入1956年的。从这年一月开始，中国人民迅速地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1956年1月1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的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指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在1953年所规定的过渡时期总任务都将被提早完成。社论预言，随着农业合作化的运动突飞猛进的发展，只要到1956年秋天，我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并且在那个时候的不多几年基本上实现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社论用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类豪迈的言语来赞扬全国人民急于想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当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四十条要求。到1967年，棉花、粮食的产量分别要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0000万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12年内是无法实现这些高指标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不知道在哪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穿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有时笑声梦已一一常透，几多艰苦都知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

北京时间22点整。